马哟当那俩哟娘，芝麻哟回了些白菜香，黄豆卷卷说出京话海呀， 哎，后来好像这时候，哎，这就是齐白马啊，挂羊桥。 齐白马那挂羊桥，三个个吃了八路军的粮，又想回家看姑娘花海呀，大敌人就顾不上。 后来的这三段体的东方活呢，就是通过娄艺时期的词作家、曲作家，根据娄先生的原词儿，最后形成三段体的东方活，这才真正的叫东方活。说东方黄太阳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花海呀他是人民大军。 俺说东方你就一个花，俺说太阳你就一个沙，说中 关于《东方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很多音乐人对歌曲进行了改编。这当中较为出名的有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老先生的改编版，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战士歌唱《东方红》，还有被誉为中国第一鼓的赵牧阳演唱的《东方红》。在这首歌里，赵牧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唱出了东方红在自己人生中深深的烙印和难以挥去的旋律，这种记忆早已深入骨髓。